正能量， 准备好了吗？ 一二三，勾选 Magic Hour。 优选 Beyond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Ng。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大家有很常在用 Chat GPT 吗？ 我相信现在的年轻人都很常用 Chat GPT 吧，没有一天不用的。 那你知道呢，在购券的 IG 呢，就有这样的一个贴文，他就分享了，竟然有一位奇怪的男生，他用 Chat GPT 来分析男女关系。 Okay. 其实这很正常，不是每个人都会啊。 OK， 这个是购券的瓜，但是 Broccoli 还有另外的瓜， 什么瓜？ 是我的朋友的妈妈分享的 ，OK， 就是他的儿子，因为太过相信 ChatGPT， 他就不断的分析他老婆是个怎样的人， 分析到后面呢 ，ChatGPT 给出，我觉得这个老婆不适合你， 结果那个男的扬言讲要跟他老婆离婚、 啊， 就因为 ChatGPT 的那个 advice， 他就觉得这段婚姻、这段关系出了问题， 就已经丧失了人类对人类的判断能力耶。 我觉得真的是不能太依赖科技，你会真的是失去那种判断的能力。最后真的离婚了啊！真的是因为 ChatGPT 说， 现在还在吵着，这个是我新年听到的瓜啦，不懂现在后续是怎样了。因为这个男的，他的儿子真的已经用 ChatGPT 用到走火入魔了，生活的大小是包括看医生。他的老婆讲你要去看医生，他讲不要，我用 ChatGPT 就好了。结果他真的还是有抱着这个病 就好像 Kelly 之前有拍过一个 Reels 被打抢的时候，他就说：“等一下，我问一下 ChatGPT， 我要给你什么东西先？”太依赖科技了，现在的人。 如果虽然说那是搞笑 Kelly 的 Reels， 可是如果运用在生活当中，你用太多的话，我觉得会对我们生活造成一些负担，或者是负面影响。当然在购券 IG 的这个瓜呢更加劲爆了，大家马上来到我们购券的 IG 看看完整版的故事吧。 是，如果你手上呢有一些颠覆三观的爱情瓜、友情瓜、亲情瓜还是职场瓜的话，如果你也敢敢上镜，赶快呢上到购券的 NY 报名参加这个购券吃瓜学会第三季啊，只要你的年龄呢是18岁或以上就可以报名咯。报名截止日期呢是在3月22号中午12点啊，详情条规浏览 勾选的 NY， 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Ying。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 IVE 的 Bang Bang， 他们的演唱会呢将在4月4号傍晚5点呢，在 Asada Arena Bukit Jalil 美丽的开唱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www.golife-asia.com。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勾选猜猜猜，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今天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呢，莹莹会回答了。 那、真的吗？ 不太需要用脑 啊？什么不需要用脑？回答你问题。OK， 因为星期五嘛，对不对？星期四。星期。 你还过星期 IF？ 已经迫不及待要假期，因为哈日要到了嘛。 是的。OK， 想问一下大家呢，世界上最多人使用的字母是哪一个呢？ 哈 ，OK， 哇，好神奇的题目。 四个选项 ：A，A，A 哟。 第二个选项。Elephant 的 E， OK。 第三个选项 T junction 的 T， OK。 还是第四个选项 O 型血的 O， A E T O。 它为什么会使用呢？是否名字啊？ 不管，就是我们很常在用到的这个英文字母，用最多的是哪一个？ 我觉得应该是 A 咯 ，A for apple 咯。 为什么？ 因为在考试的时候就很常用了啊。我已经、我每次考那个考试的时候，七个项目七个都 A 啊。我已经占用了100%了 哦，就那边已经有很多 A 了。 对， 那你既然七个项目都拿 A 的话，可以讲出有什么五个英文字母是有 A 在里面的。来，一二三， 五个英文字母有 A， Apple， 啊哈， 差一点说 Elephant， 快点， Avocado， 还有 只不会呀，爸爸第一集娃娃 ，A I O U， 啊，你看还讲七个科目拿到 A 哦， 我是说还有国语、华语，其他不是只有英文这个科目 ，OK。 好，今天我们就说的是这个字母 A 是不是真的？如果你有答案的话呢，马上哇塞进来，勾选骚控 DJ 5G 号码0169988889，告诉我们，记得去到勾选的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条规和私人隐私权条例。 骚控 DJ Prepare 5G 无限可能 Gen Now 专属享有无限 5G 流量、无限网速，随时畅享娱乐。现在就以 Cellcom DJ Prepare 5G 开启我们的无限时代，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Ning。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邓家欣的《等等》。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今天我们来猜的是啊，世界上呢最多人使用的英文字母到底是哪一个呢？首先选项 A 也就是 A 啦，啊 ，B 的话呢就是 elephant 的 一、okay. 还是选项 C 呢 T 张胜的 T 又或者是选项 D O O、oh, OK 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听众你觉得是哪里一个英文字母呢 下午好我觉得答案是 A 啦怎么会选择 A 呢就是因为好像 A 是英文字母就是属于第一个的嘛刚好诶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会比较属于就是最多人使用的那个字母啦所以呢我觉得是 A 了 对咯就好像我们拿冠军的时候拿第一名那位呢一定是有很多的优势的嘛很多广告商看到他了呀或者是其他的公司也是看到这个第一名的人了所以站在第一个呢都是比较有优势的比较多人选择的啊 A 那你有想过为什么 A 会是英文字母里面的第一个吗 Why Why 啊 Why 为什么呢 因为 A、听起来 为什么不是 OBC 为什么不是 COB 呢 因为 A 听起来就比较优秀一点啊、BCD 什么叫 A 听起来比较优秀你跟其他字母道歉 A 真的比较优秀啊感 觉你 觉 得最隐的字母是哪个 最隐的字母啊 ABC Y 咯 为什么是 Y Why Tell me why. Tell me why. Tell me why. Why 是永远最好的呀。 我反正觉得最我个人心目中觉得最帅的英文字母是 S。 S 啊，为什么是 S？ 因为 S 就感觉 S class， 就是那种高级感 啊，比 A 还要上级一点。 S class， super 的意思。所以我个人蛮喜欢 S 或者是 W 这样子。 哎呦，不喜欢 B 啦 ，B for broccoli， 自己不喜欢自己的名字。 那个是啊，对，确实不喜欢，因为我没有像银这样不要脸。 怎样啦？什么不要脸？这是事实。我最喜欢 Y， 所以听众们，你们有答案吗？赶快告诉我们哟。舍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骨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骨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 New Ban。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 Monster X 的 Baby Blue， 他们的演唱会呢将在3月28号晚上的7点钟呢在 Megastar Arena 帅气的开唱啦。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eTix.my， 又或者是呢现在上到勾选 .m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的演唱会入门票。详情条规浏览勾选 .my， 动作赶快啊。 Hello， 你好，我是 Broker 李伟俊。 勾选猜猜猜，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听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呢，是跟英文字母有关的。大家都会唱英文字母的歌吗 ？A B C D E F G H I H K K。 哇，我觉得你要跟你的幼稚园老师道歉呢。你刚刚好像有念错哎， 没有啦，乱唱。 你不只要跟幼儿园老师、英文老师，还要跟音乐老师。 我没有认真唱嘛， 你的音准也有问题。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D U V W X Y Z。 你还真的在节目里面唱完也蛮荒谬的。 哇 ，real rap 的哇。 OK， very the good。那今天来猜，让大家来猜一下呢，世界上最多人在使用的英文字母到底是哪一个？首先选项 A， 也就是 A， 选项 B， E elephant， 还是选项 C 呢？T junction 或者是 triangle 或者是选项 D 呢 O OK 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你觉得是哪里一个答案呢、 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BE 吧在英语中字母 E 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字母啊所以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E 哦、 哎、我也觉得出现频率最高的英文字母为什么 你刚才说是 Y、 选项里面没有 Y 吗、没有办法咯、 所以 Y 第一名第二名是这个吗 第二名可能是这个 什么 OK 为什么我觉得是 E 因为我们去试眼镜的时候戴那个眼镜、我们看的那个英文字母是不是那个 E 对 又朝上朝下朝左朝右的那个 你有想过为什么看那个近视眼镜是要用 E 为什么要用 E、 right, 为什么就是 E 不是别的字母、right? 是哦为什么就有它有别的字母的就是那种很迷你size 的时候、就是别的英文字母 可是如果测你的左眼跟右眼的话那就是那个大写 E 了嘛 对就是、e、 不同角度的 E 是 下次我们可以来分享这个但是今天呢这个听众给出蛮独特的见解、应该就是 E 了使用率最高的 哎，到底是这个答案吗回来就告诉你了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 Taeyong 的 Shalala 他的演唱会呢将在4月11号下午5点钟呢在 Idea Life Arena 帅气的举行啦只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www.fansopr.io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勾选猜猜猜给你正确的答案咯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听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呢跟世界上最多人使用的英文字母有关啊以下哪一个呢你最常用你凭直觉觉得是哪一个呢、首先选项 A 字母 A， 选项 B 字母 E， 还是选项 C 呢字母 T， 又或者是选项 D 字母O。 目前为止呢 A 跟 B 是最多人选择的，也就是字母 A 跟 E 啦。 T 跟 O 呢是目前为止的答案，但 Orang choose the word， 所以答案是 AB 其中一个吗？ 你想选项 A 跟选项 B 吗？ 是的， A 跟 E 来、选一个。 我觉得是 A 啦， A for apple 啦，啊哈， AOK， 恭喜燕燕姐，很棒哦！再次答错了，也就是选项 B elephant。是的， 为什么 ？OK， 这真的是有人忽略去统计的啦哈。 OK， 像这四个选项，选项 A 的话呢 ，A 哈，它在一天的使用率，英文字母里面的使用率呢，达大概 8.28%。那 E 的话 ，elephant 占 12.78%。选项 T 的话呢 ，T 哈代表占了 9.18%。而字母 O 的话呢，是占了 7.5%。 OK， 所以哦。也有人估算，就如果全球统计大家都有在讲英文的话啦、这些字母到底用了多少次、像选项 E 的话一天啊大概使用了6350亿次 一天、 所有人讲的话加到来、这个是忽略的计算啦、选项 T 的话 T 啊 T Junction 的 T、大概讲了4550亿 哇， 然后 Elephant 你的那个 A 啊 A 啊 Apple 的 A 啊 Apple 呢占了4100亿反而排名第三、而 O 的话呢3750亿次是最少的 哦、所以排名第一名就是 E 这个英文字母嘞。我知道为什么呢，它每一天出现的频率比较多，因为呢可能我们看恐怖片我们就会发出那个 sound effect 啊，如果你看到恐怖的东西你会 很给力，最好是有东西跳出来因为你最好会这样， 所以你看恐怖片的时候会被发出这个 E 的 sound effect 的，那你就去不妨看看这个戏剧恐怖的电影啊 Devil Kill You 啦，讲述呢一名年轻女子呢应征成为一栋豪华高楼的女佣啊，只不过在这栋大楼呢是迷信组织的精心设计的死亡巢穴啊，表面呢看是风光，但是呢她很快呢就察觉到她已成为猎物了。想要看的话现在上到 Goshen 的 N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 Devil Kill You 的电影首映礼邀请柬，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 的 NY Devil Kill You 将会在3月26号就会上映了，设置 Goshen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d New Band